梦，天长地久的梦，地老天荒还是梦。天真的我不曾犹豫，我现在只剩下心痛，不曾有过感动，不曾如此怦然心动。飘忽的你就是这样来去匆匆，错告诉我没有错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现在的我偷偷地说，我还没真正的错过。不要说的太多，不要说还有很多。寂寞的我，伤心的歌，是谁的错？我试着不再说，这里只有我，日子一样过，一回头尝尽苦。